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 軍法，喂，好，回嚟最後一節啦。喂，其實呢一節咧，就啱啱我哋講起大學啦，唔能夠唔提一個八婆咧，就係、屈永賢啦。咁啊，呢個八婆咧，佢今日講啲咩咧？佢間唔中咧都有啲文咧，即係 小心喎、啊，對住啲女人嘅時候咧、啊，你唔可以亂咁噏。 係咩？即係我又唔會叫佢送俾我屌嘅。 阿龙话臭味，阿龙话斋 ，perception is reality， 系咪？你点样去描述呢句说话？睇条咁 perceive 嘅乜？跟住我再谂一个深层次嘅问题，就系 perception 都要睇系错定系啱， 系嘛？唉，即系唔系？但系咧，即系你如果你讲啲嘢又要惹笑有人听嘅话咧，适度嘅一啲叫人身攻击咧系必要嘅。 啱 啊！呢句说话边个教嘅咧？呢句说话原来郁文教嘅。 系咩？ 系啊！ 屌，多个卵样啫！ 喂，好啦， 最衰嘅嘢佢就做足 嘅。讲翻个八婆讲啲咩咧？嗱。咁啊，即係讲起学校啦，讲起大学啦，咁佢就今日写一篇文叫社会唾弃潮。咁佢话唉，即係觉得而家啲即係一啲父母呢送啲子女入大学啦，喂，有啲生不逢时，点解呢？喂，含辛茹苦，喂，公书教学咁难得入到大学，喂，而家呢入完大学之后唔系因为个个都大学生就令你觉得呢系冇咩即係优越感啊。而最大嘅问题就系话，喂，你讲间间大学咧都有黄师嘅阴影，话你边间大学啊？岭大啊？哦，讲粗口嗰间。你边喂边？你浸大啊？哦，闹校长嗰间。喂，中大啊？喂，唔俾教委放军入去嗰间咯。喂，但系即系头先佢讲嗰样嘢啦。 有咩问题啊？ 喂，反而唔俾教委放军入去嗰间咧？ 喂，正常、 啊。喂，佢搞错咗个问题。大学一个自由嘅地方。 系 系啊。 讲粗口又得，反对解放军入又得，反对校长又得， 系错啦，系唔俾国家维稳机器入去，理所当然 嘅。你知唔知啊？今时今日个房屋局局长系边个啊？你老师啦， 系啊，张炳良， 张炳良啦， 张良咧，个捻样啊！当年啊，喺香港大学毕业嘅时候啊，佢喺度吹水啊，同我讲话佢唔想去个毕业典礼， 系咪 啊？点解咧？ 因为殖民地颁俾佢嘅毕业证书。 哦，咁样。 我嗰啲会点人全部都系有啲。 我就醒啦、啊。我其中嘅毕业证书咧系呢个嘅彭定康颁俾我。 哇，威、啊！ 伤起佢，你真系。 屌你真系，但系最等大镬嘅，我有一张毕业证书咧。 董建华。 呢个董建华颁俾我， 喂，即刻跌价，大佬。嗱，佢未讲完嘅，咁佢即系一讲就话，唉，咁你而家咧就正值咧就系啲大学生揾工嘅季节。喂，其实而家六月即系啱啱好考完试啦，咁样样。咁你有好多跨国嘅公司咧，即系都将个地点咧面试地点啦，喂，改咗喺深圳、啊。啊，跟住然之后咧测试嗰啲即系嗰啲咩申请者咧，嗰啲即系回乡证咧入唔入得啊？即系其实摆到 明有冇人有冇咁夸张啲？ 即系你系雇主嚟嘅， 即系摆到明就系串学文啦。因为学文其实有好多人即系都即系嗰张回乡证都失效。 我啲系好少好少好少嘅雇主 啊！ 我其实我喺度惊紧咧，就系咧嚟 interview 嘅人咧见到我咧就派咗帮我。 呢个黄师老细啊，你嘅嘢，佢唔系黄师嘅学生，黄师老细。 我系测试紧啲人啲政治立场，其实我系全面唔睇呢啲嘢嘅，点 咁佢又话即系喂，而家你见到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即系学即系商界嘅朋友咧，就惊就请到黄师大，咁啊建议咧就即系啲各大学啦。即係就不如挑個黃傘嘅印章啦。即係如果你喺即係畢業典禮上面，即係你撐黃姐嘅，啊即刻攞你嗰張即係畢業證書咧，就吸個黃傘嘅印咁樣就 用翻你個口吻呢、這個八婆講嘢，你都唔好信啦。但老實講，你唔好理我係黃，即係我係黃絲嘅老實好，黃絲嘅人都好，或者係藍絲都好，我梗係請一啲最反叛嘅人， 係嘛？ 係 咩？唔係咁 最有創意，踢波邏輯一樣最能够有自我发挥嘅人，先系最叻仔嘅人啊嘛！ 但金融创新， 屌你！你连个建制你都唔敢反对人，即系你冇捻思考啦，冇捻脑啦，我请你把谂咩？我叫你去 A， 你去 A； 我叫你去 B， 你去 B； 我叫你 C， 你 C。喂，反对嘅勇气 同埋嗰個意志，其實就係一 pitch 嚟噶嘛。 嗯、 鬼佬啊，跨國公司啊，真係要請呢啲人，話俾你聽啦。最大嘅問題就係佢翻唔到大陸啫。就好似我咁嘅仆街，我幾撚大鑊啊，大佬！即係你唔使做嗰邊啦，屌！而家咁撚強嗰啲嗰個經濟實力，喂，你冇理由唔係請啲最反叛嘅人噶嘛？ 啊， 最叻嘅老細。 嗯 先至系请一啲最坏孩子嘅人，因为呢啲人先至能够做到你一啲你预测唔到嘅嘢。 哦， 喂，我要请个伙计翻嚟，做咩啊？真系跟我 order 做，最叻嘅就系咩？帮你搵到生意翻嚟嘛。 同埋你讲呢 啲人就唔可以净系循规蹈矩噶啦。 咪即系我哋成日讲啦，即系如果你话睇， 梗系要有啲。唔同嘅方法去， 如果你话睇一啲求职广告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就会讲几句说话，系你比较常见嘅，就系话，喂，可以喺压力底下工作啦。第二就系话可以自己好 self motivated 咁样去处理一啲问题啦，即系叫做系可以处理问题啦咁样样。喂，咁处理问题 我都系抄你广告嘅，平时、啊、都系。 你 self motivated 啦、啊，take initiative 系啊。咁你话好自主、好自动自觉去处理问题，系可以独立咁样去做到嘢。呢啲就系你讲处理问题本身。 有 critical thinking 啊。 唔系你可以处理问题，你个解决问题本身就系 creative thinking 嚟噶嘛？呢啲系。呢啲就系讲创意思维啊嘛，即系有时喂你点样叫做系即系好似好简单，我以前做咁样上咗啲报关嗰啲咧，好多蛊惑嘢其实系嗰啲嘢咪就系要靠嗰啲叫创意思维。老实讲系，即系你唔好话你乜啲乜嘢啦。如果你话而家即系香港叫做 marketing 盛行嘅一啲即系行业咧，你都系要讲呢样嘢噶。 唔系你睇广告都系咁样噶、啊，即系以前嘅广告全部都做华丽噶嘛，但系而家嘅广告。即系你好清楚噶，即系卖嗰啲术语啊。 唔系你就系话一个月系叫做系以第三服务为主嘅，即系个经济以第三服务为主嘅一啲国家，其实系越需要一啲叫做系独立思维同埋叫有创意嘅人才啊嘛。 大问题 系咪？ 同埋咧系唔按牌你出牌嘅人，我觉得。 咁又唔一定嘅， 即系当然咧，我唔敢请啦、啊。即系如果你问我，我做老细嘅话。因为我系自己都系唔捻按牌你出牌啊！屌，得闲又咁，得闲又 顶撞下你咯。 唔系，但系问题你唔按牌你出牌嘅人入咗去金融业嗰度好恐怖咧，喺度办债券嗰啲。 咁呢个系 创新 个功德问题。 你记唔记得我第一节讲咩啊？成日都要逆向思考 吓，即系点样？ 你跟主流嘅话，咁咪人哋掂咧掂，人哋仆街又仆街，咁我揾你做乜捻嘢啊？屌，唔捻识咩？系咪先？人哋话买一只股票，你话买嘅，你又吹捧嗰只股票。人哋话嗰只唔掂，你又唔掂，即系你随波逐流啦，大哥。 但整体上系咁样嘅话，就少灾难啊嘛。 但系你搞运动嘅人，你真系黄丝嘅，你系会逆向思考噶嘛？ 啊， 你系会挑战权威噶嘛？ 啊， 你系对于约定俗成嘅嘢系不满噶嘛？ 喂，你就算你讲翻即系而家喺政府入边嘅白宫发言人，佢以前都系做学生会啦。 屌！嗰陣時候學運低潮嘛，屌仆街，所以冇得拉埋我哋講啦，仆街。 喂，佢同你學聯咩？ 我爭幾屆啊，仆街！我入大學嘅時候，佢已經做完啦， 係嘛？ 學運低潮啊，佢同八五二郵報嘅郵青員一樣啊，屌郵青員故意溝女，佢跪住喺度掛住喺度見官。唔好，我哋唔同馬子嘅事嚟。 嚇，蔡子強都做過呢個咩㗎？都係做過學生會會長㗎，即係呢個中大學生會係啊。即系你 佢好少少， 系咪？ 佢真系好少少， 好少少啊， 系嘛？有啲人品， 系嘛？ 所以沟唔到女， 沟唔到啊！张 哎，唔好讲啊！屌，因为原来咧有人监听我哋嘅节目咧，话俾蔡子强听， 系咪？蔡子强有听， 我成鸠系讲佢， 系咪？ 系啊， 我哋系屈鸠你嘅咋？ 唔系啊，佢将我哋讲佢关于女嗰啲嘢咧，你知阿淡个卵样啦，喺咩党我笑淡咧，讲佢咩张宝华嗰啲咧，都讲卵翻俾佢听啊！ 系咁大， 我唔系啊，强哥，我帮你顶啊！屌我啊，我都唔卵要张宝华啦，仆街，点解你要 送俾你，你都唔咩啊？ 送俾我就一谂下，任何人送俾我都一谂，屌！而家我咁答得啦 ，Vision 咁啊最好啦，咁真系 任何人。俾我都话即系都有， 咁啊皆大欢喜啦。喂，咁嗱，咁啊，即系讲多一样嘢先。咁喂，呢个八婆咧，即系呢个叫做系阿呢个屈明贤咧。咁佢就话， 咁有唔少机构已经表到明咧，就唔请本地嘅大学生噶啦，呢个系事实。佢有唔少机构，咁我唔知边啲唔少机构啦。咁但系今日咧已经有人驳斥咗佢啦。咁嗰个咩，嗰系咩人咧？就唔系好似佢咁不具名喺度靠股嘅。咁嗰个其实直情系猎头公司嚟，冇听过，冇听过话有唔少人即系唔请呢个本地大学生。喂，仲有、啊。今日呢就公布咗一个叫做系呢个叫 Top Universities 嘅一个网啦，即系以往呢 Top Universities 系啦，都系系贪税，以往都系即系呢个叫做系贪税搞嘅呢、這个叫做 University Ranking。咁但系佢今次去搞，其实佢公布咗啲咩呢，就系亚洲嘅大学排名啦。喂，原来亚洲嘅大学排名嚟讲呢，即系全即系十大啊，十大亚洲大学啦，香港占咗四间、啊。 嗯， 喂。而且 中大、港大、 中大唔系港大先嘅，港大先嘅，即系唔系第一咧，就系、是、呢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咁呢个就有啲奇怪啦，因为其实以往嚟讲咧，就其实系东京大学、东大嘅。咁但系咧，突然间见做系呢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咧，就爬咗几个马位，咁啊上咗嚟，咁啊即系变咗就系而家反而系第二。其实以往嚟讲咧，其实系港大咧系排第一嘅，好多时候都系。除咗 港大同 叮当码头嘅， 系啊， 叮当码头嘅。咁今年 港大啲学生咩水平啊？ 咁我问下，读边头咩水平、啊？ 咁咁即系你 anyway 啦，即系起码叫做系即系第二啦，排第二啦。而如果你话系即系第二，即系香港排第二嘅大学咧，就唔系中大啦，系科大。 科大 因为佢哋真系好鬼集中。 喂，你四间系边几间啊？科大、港大， 跟住系中大，然之后咧竟然 City 喎 ，City 啊 ，City 系亚洲第九、啊。 你夹硬谷出嚟噶嘛？系咁爆论文。 吓、啊，咁你话 咁啊？郑宇石都有少少功劳啊？点 系嘛？ 系啊，俾人等完之后就 出啊嘛。唔系即系嗱，我哋都系City 嘅毕业生啦，咁样样。即系我哋个年代啦，我谂大概系九年之前毕业啦。我哋就即系我同阿龙啊， 系啊， 就九年之前毕业啦。其实嗰阵时，如果你又讲exchange student 嚟讲，系几多嘅？其实系真系好多嘅。咁但系我哋嗰阵时见到一样嘢 ，witness 到一样嘢咧，即系因为我哋自己本身。系读呢个 public admin 嘅 department 啦，咁样样，咁你见到就系话真真正正认真做教学嘅人系少嘅， 系啊， 而嗰啲人咧全部俾呢个癫咧去扯晒去，即系去做 research 嘅，咁嗰阵时嘅癫系边个咧？就系而家嘅港大嘅副校长啦， 系啊，即、就、系、是、叫大家走去 一齐，一定要翻大陆去交流嗰个啦，那个叫 Ian Holiday， 嗰个荷兰人，咁咧就是、你见到就系话其实你见到嗰阵时其实。你见你同香港好大出入啦，因为香港即系所谓嘅 city 就叫佢 city 啊嘛，其实喺 Facebook 好多人都系咁讲噶啦，就系、是、好似市嘅一间大学啊嘛， 所以有一城大学商场嚟噶嘛，话 系商场嚟嘅，咁但系你要见到就系话其实港大嘅学生咧，或者 city 嘅学生咧，其实系不惜工本系咁谷嗰啲人咧去做 exchange 啫， 系啊。 因为你其实你谷啲人去做 exchange 啦，我记得我哋嗰年啦，系 GTP 系唔系 GPA 啊，系 2.6 分都可以去 exchange 啊，系啊， 系低到咁样嘅。 喂，但系你 2.6 嗰啲咪去日本韩国咯？ 吓、啊，日本韩国咯。咁但系咧，即系嗰阵时就有一位仁兄咧，就系好大保留嘅，又话喂，好似 City 啲学校，喂，我哋其实香港嘅大学，你三间做一啲综合性大学就得噶咯。你使唔使 City 嗰啲九龙塘嗰啲大学又要咁样做啊？咁样样，咁事实上俾佢挨到而家都系咁喎，吓、啊，咁呢个算系奇迹嚟嘅，咁样样，咁anyway 啦，咁样样，即系你话大学香港嘅大学就其实讲到差唔多呢度啦。 但系仲有一样嘢讲就系、是、你见到喂，即系而家成所有嘅大学咧，佢 master 嗰啲好已经好少 MPhil 系本地学生噶咯。 哦，系。 啊、 即系叫用 postgrad 啦， 系啊， 吓、 啊，唔系佢，你讲 postgrad 里边 top master 咧就好多香港人，啊、但系问题你话特登走去做研究嗰啲咧，就已经冇香港人噶啦。个原因系在于嗰啲教授话成本效益唔高，就结果咧、啊、令到嗰啲想 part time 读 MPhil 继续进入呢个 academic field 嘅人咧，就基本上系冇噶。 好少叫 part time 嘅一啲 MPhil 噶啦， 系 MPhil 啊，所以你变咗就系话香港人系比较少。 系啊，所以其实你见到啲 top university 咁样谷嗰啲。ranking 其实系咪真系属于香港人嘅 ranking 咧？ 一句到尾咧，想总结头先你嗰个讨论咧，就系点解以 research 为主啊？其实系跟美国。 哦，系。 因为点解咧？美国人就系有啲咁样嘅 pride 同所谓嘅虚荣。 系 系啊， 佢 唔單止係教書咁簡單，要做 research， 嗯， 做研究， 嗯， 咁所以咧，唯有你要爭呢個排名嘅時候，你要睇 publication 啫嘛， 係啊係啊， 係咪？ 係啊， 有一次鄭宇石嚟到我哋 office 做節目，佢都同我講：，哇，你有啲 journal 喺度，喂， 嗯， 哇，好難寫喎啲 journal， 係啊， 係啊。大家互相喺度照顧咪得咯，我又 call 阿龍，阿龍又 call 我，或者係 call Anthony， 即係形成咗呢個good waiting 嘅一個利益共同體咯，嚇利益共同體。 本土民主前線同呢個熱血公民同呢個 普羅 本土新聞同普羅政治學院，屌大家互相喺度 社會科學， 大家互相喺度 share 啫嘛，仆街。 社會科學咁做，但其實我相信就係話沙人上都難啲嘅。喂，咁但係咁樣睇，如果你話沙人上面即係係嗰個成就係咁高嘅時候咧，個 research 個成就係咁高嘅時候，喂，真係冇理由係花嚿錢，每年花幾千萬去谷一個，去搞一個叫創科局嘅喎，大佬啊！即系你见到香港嘅大学咁成功嘅时候，喂，你做乜嘢另外又起炉做呢？ 唔系，所以你如果你纯粹从一个精英主义同埋资本主义嘅角度咧，其实呢啲嘅大学， 嗯， 你喺起码系你喺美国嘅 Ivy 又攞美国嚟做 model，、 啊、嗯， 大部分都系私立大学嚟嘅， 吓、 嗯，系 咯，政府唔会俾钱嘅， 吓、 啊，钱喺边度嚟啊？你咪同商界合作咯， 嗯， 呢、這个先至有真正嘅市场嘅竞争嘛。佢泵钱俾你，证明你掂。 香港都有啊，李嘉诚医学院， 佢仆街咯，系咪？因为你垄断咗个资本主义嘅情况之下嘅泵钱啊嘛。如果我认为你呢个 MIT 系得嘅，做呢个电脑，咁咪俾钱你咯。你帮我研究一样嘢，我能够发达噶咯。喂，呢、這个先至系真正嘅精神所在。 嗯、 就系你有市场，你有能力嘅时候，你能够攞到我啲钱。 嗯 嗯。 证明你得， 嗯， 喂，呢、這个先至系得嘅一个方法。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 你香港嘅大学、啊、最捻大镬嘅咩咧？因为你有呢个咩 UGC 啊，而家 系 UGC， 系咪？ 去 政府去分配，跟住咧佢呢变成硬指标， 系啦， 出几篇论文，系咪有几多人 call 你嘅嘢？即系个 foot note 收几多？ 系啊， 系你嘅嘢，屌！ 唔系一种好过大 original， 大家咧就系走个游戏规则，就系你又 call 我，我又 call 你，屌！ 唔系咁，但系起码嗰啲 有咩真知灼见，照 call， 屌真系！ 咁但系起码嗰样嘢其实唔系话净止你自己本地嘅大学去可以自己小圈子嘅搞得掂，围路又搞得掂嘅。老实讲，即系我相信唔系嘅。咁你起码即系如果你讲科研嗰啲嘢，你讲医学嗰啲嘢，我相信冇外国嘅大学去 call 嘅话咧，你都唔可以有咁高 rating 嘅。讲真，真系吓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嗰啲嘢香港嘅大学，即系叫科研上面有咁高嘅成就嘅时候，你冇必要系要架床叠屋去搞个创科局出嚟，或者系叫做而家喺中大隔篱嗰个叫咩话？ 中大隔篱啊， 咪又拨咗个地去搞一个research institute 嘅嗰、那个咪？ 阿刘明伟俾钱嗰、那个 系嘛？即系你完全系戇鳩嘅，其实系，即系你嗰啲吓系叫做架床叠屋噶嘛？系嘛？ 記得啦，生咩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係啊，係啊，呢啲乜嘢啦？喂，咁但係嗱，呢啲啊講到差唔多啦。咁我哋講翻啲國際啊國情啦。其實，我哋都好，即係雖然唔係咁抱啊，但係我哋可以講兩句啦咁樣。咁、 嗯、 啊，即係啱啱我哋見到啊，即係周永康咧就俾人判咗呢、這個，因為貪腐案啦。其實呢個打大老虎啦，係咪？ 白髮蒼蒼添咗。 白髮蒼蒼啦，即係久未露面啦。咁然之後終於判啦，咁就係呢個無期徒刑咁樣樣。咁啊同啊。 屌佢都几十岁人啦、 啊，系 吓、 啊嗯、算啦 吓、啊，食得多过谭博啊啲主播， 谭博嗰啲吹，周永康嗰啲真系坚嘅，大佬 唔系，但系你见到 鸡王啊，大佬人哋叫做 你见到今次其实佢其实佢今次嘅判刑同呢个另外一个新四人帮啦，系咪？即系即系重庆市委书记叫咩名字？ 薄熙来， 薄熙来其实一样噶嘛，都系无期徒刑噶嘛、 嗯。 但系啲大陆嘅无期徒刑嚟讲咧，其实咧。所謂嘅啲極刑啦，即係嗰啲無期徒刑啊、死緩啊、死刑啊，其實你大部分咧，你都要打個折嘅。其實係、 嗯、 死刑嚟講咧，其實咁你死刑真係好嚴重啦，通常都會判嘅嘅人。但你死緩咧，通常最後尾咧，都係因為你即係其實呢個叫監獄裏面嘅一啲即係表現啊、減刑啊，最後尾都會變咗無期徒刑。 嗯、 而無期徒刑最後尾會變咗啲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会变咗呢个十五年嘅有期徒刑嘅，其实系、 嗯， 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本身个监狱嘅系统，其实佢都有一套叫做系 一做表現嘅 system 啊嘛，其實係。咁、所以你見到好多人嗰陣時判咗薄熙來啊，最後尾都係即係都預咗佢係大概15年就可以出翻嚟，其實係。咁、當然啦，15年出翻嚟，即係呢新四人幫呢兩個咧，其實都好、難再東山再起啦。其實就咁，但係咧今日咧。就另外就一單嘢啦，就係、呢個李鵬個女啦，就呢個李小林啦。咁、就 電力皇后 嚇、電力皇后原本就係話過嚟香港開會嘅，咁啊由機場離境嗰一刻咧，就俾人截住咗。就因為咧，即係你要協助調查，咁就唔可以離境，咁佢當場咧就淚灑當場。 冇問題嘅，佢調查緊啲乜嘢咧？ 咁當然係貪腐， 唔係係人都知道，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乜嘢案啊嘛？ 乜嘢案都係砌生豬肉嘅啫，或者係大家都有份。 哦，系咪？陳平都有份。 問題你又係貪支筆，定係貪成間公司嘅咩嘅啫？嘅資產嘅啫。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好簡單嘅道理，喺內地有邊個官係唔貪？ 所以咪問咯。 關鍵係在於咩咧？習近平而家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已經係。老虎又打，苍蝇又打，乜鬼都打，全部都唔惊。唔系我当时都有疑问嘅。 嗯， 喂，你咁样打法，你系打到好多既得利益者嘅，军方有啦， 绝对系啦， 国企有啦，系咪？成个官僚系统有啦。 嗯， 你点能够生存啊？ 你点样稳定到咧？你成 因为共产党基本上系一个既得利益嘅集团。 我哋成日讲社会维稳，你党内点维稳啊？你咁打人嘅时候， 系咪啊？我攞翻花生糖例子，大家都要攀派噶啦，大家都各自有利益噶啦，仆街。 咁节目 系嘛？各自都有啲节目去推出嚟噶啦。喂，你梗系要攞平衡术噶嘛？习近平点解可以咁做咧？我后屘我一次咧，其实我想讲好耐噶啦。上次去美國呢、這個布魯斯金 Brookings Institute 係啲外國勢力啊， 外國勢力去研究中國嘅，佢有講幾個即係 hypothesis 假説咧，我覺得值得大家思考。 係， 第一，佢話我唔知道，即係美國人都判斷唔到，究竟共產黨而家習近平身邊係乜嘢人？俾 advice 佢。包括香港问题在内，包括喺贪腐嘅问题上面，包括喺国际问题上面，佢身边系乜嘢人？ 而且又战无不胜， 乜嘢人嚟？ 啊，苏花都战无不胜， 我哋睇唔通呢样嘢，连美国人都睇唔通。 而事实上，佢咁耐以嚟咧，都亲力亲为嘅，好多嘢都系，即系牌面上系亲力亲为。你嗰阵时，其实你年初嘅时候已经有几件事啦，有几间大嘢啦。第一就系其实佢喺政法委上面，其实佢自己已经系一把爪啦，系嘛？咁国家安全又即系要搞一个国家安全局啦， 啲咩深化改革委员会乜乜柒柒， 系啦，即系党内嘅一啲叫做系党内嘅一啲调查或者系贪腐啊啲嘢，同埋即系叫做系呢个国安都系一把爪，甚至乎而家修改埋国安法添。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嚟啦，我仲喺度怀疑，喂，你得罪咁多既得利益者，即系本身你身边嗰啲人，咁你究竟点可以即系会唔会随时落台咧？咁样美国人点样分析咧？佢话佢做两样嘢系 O K。喺民众系攞到支持，第一反贪腐，因为太捻严重啦，贪污嘅问题太严重啦，所以咧佢一出嚟话打反贪腐嘅积点。第二，你唔好当佢戆鸠，佢喺民生嘅问题上面，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啊，嗰啲咪财富再分配嘅问题上边咧，都系有做嘢。既然佢豁咗出去，佢身边有廿几三十个保镖。即係好似朱镕基話齋，99副官才留俾啲貪官，一副官才留俾我係吹嘅啫。佢真係做，嗱呢樣嘢你不佩服佢，幾廿歲人，連美國人都咁睇佢，嗰次我去呢個 Brookings Institute 嗰條友係咁分析俾我聽，因為我 challenge 佢嘛，屌你得罪咁多記得你者會唔會隨時倒台？因為其實我主觀意志係想老共倒台嘛，佢話唔會。佢而家好掂，屌嚇到我一跳！你喺反貪腐嘅問題上面，喺民生嘅問題上面，做咗好多嘢，係攞到民眾嘅支持，屌我先驚。即係攞到13億人民嘅擁戴， 喂，呢、這个你唔惊？ 但问题呢个拥戴佢用咗嚟做乜嘢咧？ 唔系。你共產黨係透過輸出個自己嘅政策嚟攞民眾嘅支持噶嘛？ 係啊， 因為你喺輸入嘅過程裏面啊，你嘅 input 啊係冇人支持你噶嘛，你測試唔到噶嘛，你唔係透過選舉噶嘛，你唔好奧巴馬咁啊。雖然你話係嗰場係資本主義嘅遊戲，透過財團嚟泵水做嘅公關同埋呢個宣傳，喂，如果佢要落台嘅話，你得罪咁多既得利益者，你唔落台？ 佢会死，唔系落台。 唔系呢个系谜嚟，呢个系。 呢个系一个谜嚟嘅。我觉得我对呢个谜好有兴趣。 嗯。 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候问紧个问题就系、 是，一定可以写本书。 喂，你喺香港嘅问题上面，你听边个意见啊？系咪真系听梁振英？如果你系当权者嘅话，我都唔会净系听梁振英啦。 唔系你听梁振英嘅话，梁振英就唔会不断被放假啦。 喂，如果你净系听一条友讲，你要出事噶、哦。咁佢哋身边系咩人呢？你冇可能自己去揾呢啲资料噶嘛，掌握呢啲资讯噶嘛，分析呢啲资讯，同埋做一个决策噶嘛。 嗯， 梗系你个幕僚话俾你听，嗱，我哋对个背景系咁样分析，形势咁样判断，我哋要咁样做。你一日西藏又好，新疆又好，咁捻多问题，你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你身边咩人？呢个系一个谜嚟嘅。你好简单啫嘛，你喺南海嗰个问题上边，美国佬国防部长出嚟讲，屌鸠你，你都要回应噶嘛？ 哎，你错啦，缩咗啦，黄岐山都黄岐山个嗰啲细路喺 J P Morgan 嗰度俾人搞嘅时候，即刻缩咗啦。其实估到嘅，去到呢一下就， 喂，你起码摆大个头啊！即系嗰阵时候，我哋赌呢个华氏啤，或者系赌呢个十三张嘢，摆大个头啊！佢真系摆大到个头、啊。吓捻到你死、啊！ 但问题掀底派个阿奶嘢啊嘛， 国防美国国防部长都出嚟屌鸠你、啊， 呢个系第四张牌。 我越嚟越相信呢个索罗比，就系呢个习近平咁捻劲嘅屌。但系但系下一刻就落台嘅屌。 哦，喂， 四人帮当年都好劲啊， 系啊， 转个头。扑晒街啦！屌你，你有冇谂到江青作为毛泽东嘅老婆，四姨太系咪应该 系？啊系，差唔多啦。 差唔多啊嘛，唔知四定五啊，屌定个三啊，唔紧要啦。屌你咪转头俾人拉鸠咗。 嗯， 系啊。 你有耐性，有坚持，有希望就得噶啦。 嗯， 你唔好以为佢而家好冷静啊！屌， 咁啊系啊，啊， 强弩之末啊。 好。咁啊，宵夜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又加时啦，唉，好，拜拜。